潘美辰的黄昏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眼泪。

这样伤了心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梦里见过你。甜蜜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